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呢，今天的这个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预计今天白天本是多云转阴，由于扩散条件很差，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左右偏北风，能见度会好转。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4-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汉画中的历史和艺术，中国汉画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究竟汉画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都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了解汉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汉代墓葬有什么样的风俗呢？ A. 厚葬风俗， B. 简单埋葬， C. 水葬风俗。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刚刚开幕的一个展览，中国汉画大展。这个展览呢有什么可看的看点，里头又有什么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会儿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来跟您聊一聊。那么说到这个汉画呢，当然是跟这个汉代是有紧密的联系。汉代的墓葬有什么样的风俗？厚葬、简单埋葬还是水葬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各位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画大展的门票2张。来，各位朋友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那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昨天提请了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按照方案，中国新组建或重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等7个部门，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6个部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8次大规模机构改革。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这个方案还对国务院其他机构进行了调整。根据方案，组建或重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改革之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文化部部长骆树刚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文物部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第一次可移动的文物普查，第一次非物质文物普查，还有第一次传统戏剧普查，基本摸清了家底儿，为我们做好文化遗产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17年北京针对十三陵文物被盗案追究了17名责任人责任，2016年河北针对清东陵文物被盗和被毁案件追究了12人的责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也说，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文物安全工作永远是零起点。刘玉珠也表示，全国31个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中，只有一半设置了专门的文物安全监管和执法处室。全国十大考古评选活动办公室日前公布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的结果，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广西隆安亚槐洞遗址以及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等等得票排名前26的项目入围了2017年度的中评。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在埼玉县连田市的一处战国遗址中发掘出一口硕大的陶瓮，经过两个多月的清点，他们宣布这口陶瓮中发现了超过26万枚的古钱币。这些古钱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621年唐代铸造的开元通宝，还有铸造于15世纪的明代永乐通宝，一共发现了19种古钱币，绝大多数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古钱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杭州至黄山铁路客运专线轨道已全线贯通。据了解，杭黄铁路东起浙江省杭州市，终点为黄山北站，线路全长26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杭黄铁路轨道全线贯通，为2018年杭黄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杭州到黄山最快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了，所以去浙江杭州玩的朋友可以顺便再去安徽的黄山。特斯拉以及 SpaceX 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日前在一场问答活动上向外界透露，2019年上半年 SpaceX 研发的载人火星宇宙飞船将进行短途飞行试验，这是马斯克关于火星航天飞机计划的最新时间的更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马斯克曾表示计划到2022年向火星发射载货火箭，而这家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移民火星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纪梵希的家人向法国媒体发布公告说，纪梵希先生于3月10日在睡梦中去世，并表示葬礼将低调进行。纪梵希1927年出生，1952年在巴黎创建同名品牌，首秀推出超模贝蒂娜同名女衬衫，以标志性的高领袖肘多层荷叶边和白色棉布材质而轰动一时。好莱坞女星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芙尼的早餐》当中身着经典的黑色长裙就出自纪梵希之手，而她在《龙凤配》《甜姐儿》等电影中的服饰也由纪梵希量身定制。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飞机起火事故中遇难。尼泊尔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一架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飞至加德满都的客机在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急转弯冲出跑道并引发大火，机上共有71名乘客，已有49人确认死亡。您会经常购买图书吗？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说，德国买书人数2012年至2016年减少了600多万，而2017年继续减少。协会预计6月就书籍市场萎缩的原因会发布一份报告。不少人认为社交媒体挤占了人们的注意力和阅读时间。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发现印刷书市场不景气，试图为增加公众的读书兴趣而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倡导慢阅读。而德国小学也打算效仿美国和北欧国家，培养学生深度阅读的能力。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印度父母最愿意为孩子的功课耗费时间， 62%的父母一周耗费7个小时以上辅导孩子功课。同时印度父母对本国教育水平最乐观。接受调查的印度父母中 72% 的人认为印度的教育水平在过去10年间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而 87% 的印度父母认为自家孩子就读的学校教育质量好。而这个比例也高于 78% 的平均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好，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现将2018年清明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4月5号至7号，也就是周四至周六放假调休，一共是3天，而4月8号周日是上班的，所以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而节日期间呢，也请您要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文明平安的节日假期。2017年京医通就医数据报告出炉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预约挂号21家市属大医院，去年平台累计服务了35000多人次，去年平台累计服务了3500多万人次，其中挂号服务超过了1620万人次。同仁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挂号量分列本市的前三位。数据显示，大医院中周一的就诊人数最多，而工作日60%的号源都挤在了上午，所以专家建议患者可以避开就诊高峰，错峰就诊。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将从3月15号到4月28号举办，服务对象以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为主的服务活动。那么这个服务期间呢，将举办各类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86场，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会有4000多家，提供4万多个就业岗位。毕业生可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网站、人力资源市场服务频道，还有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来查询具体的活动安排以及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等等。3月24号到4月1号，2018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将在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广州举办，其中教育展的北京站活动将于3月24号到25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馆举行，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2018教育展的参展院校种类很全面，包括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中学以及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的参展院校将以国家展团的形式来参展。加拿大、英国是参展院校最多的两个国家。马拉松是很多时尚人士的爱好。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北京跑将于4月15号鸣枪开跑。比赛计划从天安门广场起跑，赛事的预报名已经在启动。全球流行音乐风向标格莱美奖日前宣布，将于4月30号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首届格莱美音乐节。本次格莱美音乐节的参演阵容由格莱美奖的获奖艺人及提名艺人组成。现在已经公布的阵容一经宣布就已经引发了乐迷们的热议。主办方将集结中外制作团队联合打造首届格莱美音乐节，门票已经开启预售。由阿里健康和广药集团联合多家医药企业组建的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成立了。17个城市的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过期药的处理，通过手机淘宝、支付宝等 APP 扫描药盒上以数字8开头的20位追溯码，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找到过期药回收的入口，进行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填写，快递员会免费上门取走过期的药。目前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全国17座重点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在本月底之前尝鲜一次这种新型的回收方式。 汉画中的历史和艺术，中国汉画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究竟汉画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都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了解汉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汉代墓葬有什么样的风俗呢？ A. 厚葬风俗， B. 简单埋葬， C. 水葬风俗。 来，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两张。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宣布一件好消息，就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春季活动马上也要开始了。我们这次活动的时间呢定在了3月24号是周六上午的9:30到11:00，我们要带大家去参观景泰蓝。现在呢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呢，您要发送这样几个字一起发送过来啊，景泰蓝加您的姓名加人数加手机号发送过来，您就有机会会被邀请和我一块儿去欣赏难得一见的景泰蓝精品佳作。另外呢经过北京市珐琅厂领导的特批，大家还可以亲自动手来参与互动制作，哎，制作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景泰蓝制品，一起来感受燕京四绝之一景泰蓝的无限魅力。来，现在您登录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可以参与报名。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您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这样几个字，景泰蓝这三个字儿，加上您的姓名加上您想来的人数再加上手机号一起发送过来。我们现在暂定的是每个人是两位哈，最多两位，您可以一位可以两位，然后我们的经过筛选之后我们编辑会通知您具体的集合地点。哎，这个机会很有限哈，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首充满古意的音乐，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说汉化，汉是这个汉代的汉哈。那么两汉文化呢是应该算是比较纯净的中国本土文化，也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集大成者了。前天中国汉化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了。那么也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是懂汉化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才能够感受我们国家深厚的历史底蕴。究竟汉化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来带您了解汉化。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汉化学会的副秘书长田达志。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田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最近这个经常的来过来做节目。我们平常一般介绍您是韩美林艺术馆的馆长助理，今天来用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汉化学会的副会长。其实我知道田先生这身份也不是新身份，只是平时比较低调，没有用那么多的身份哈。 对，其实这个确实不是什么新身份了，因为这个副秘书长呢，我已经做了有3年多了。 嗯。 啊，这是我在一个汉化学会这个社会团体的一个兼职。 嗯。 啊，那么汉化学会呢，成立于这个1989年。 嗯。 是这个文化部主管，然后经过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社团。 嗯。 啊，创会的会长可能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国学大家，原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冯其庸先生。 哦。 啊。这个马上我们就要面临这个成立30周年的这个大庆了。 哦，是吗？什么时候就到30周年了？ 19年。 19年哈。 对，就是明年嘛。 明年哈。 对，明年就是我们成立30周年。 哦。这汉化学会算是一个民间的社会组织吗？ 它就是一个社团，是国家社团，它跟像什么中国书协啊、中国美协啊等等这样都是一样的，是国家的一级社团。因为汉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平时 听的比较少， 是 啊、嗯，但其实汉画的研究在中国历史很长 哦， 啊，从东晋末年这个戴延之的这个《西征记》首次记载山东这个鲁公墓前的这种石祠堂、石庙和画像，到这个《水经注》，北魏末年那个李道元的那个《水经注》，像山东、河南等地的那种祠堂和画像，北宋的时候呢，就这个有一些金石学家，那最著名的像这个，就是李清照的那个老公赵明诚他做的那个《金石录》。啊，有30卷，它实际上是这开创了这种金石和拓片研究的这么一个先河。啊，那个《金石录》里边首次就记载了这个山东嘉祥武士祠的这个画像，所以就是一直到近代，包括鲁迅先生，包括这个后边像启功先生，其实对这个汉画拓片和这个碑拓都有很深的这种研究。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武士祠的这个拓片呢，这次在我们的展览中也有展出，可以说是一件国宝级的这个珍品了。 国宝级的这个珍品哈，那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汉画这个缘起哈。那么这个说到汉画，顾名思义，大家肯定觉得汉代的画呗，是吧？ 嗯， 其实刚才您说了，最早的时候从这个东晋末年就开始，所以说它其实不单单是汉代的这个作品了，它还实际上包含一些先秦以及中华远古的这个文化，是吧？ 它从这个狭义上讲呢，应该就是讲画像石和画像砖。那么从广义上讲呢，还包括比如像木史壁画、像帛画、漆画啊、包括器物上的一些绘画，数量最多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画像石和画像砖。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汉代以前呢没有纸张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汉代的这种绘画作品，它其实都是在这种其他材质上保存下来的，比如刚才我们介绍的这种帛画是在丝织品上，然后漆画是在漆器上等等。 那么实际上就是它主要也还是指这个汉代的一些作品，但是它等于是包含的这个里头的这种内容会比较宽泛一些，是吗？ 对，像你像我们有一个学会会员是也是我们的理事单位，叫湖南博物院 啊， 大家知道马王堆， 嗯， 它藏大量的那个出土了大量的壁画，都在湖南、嗯、这个湖南博物院，正好它的这个新院今年落成，哎，然后这个帛画展出也很震惊。 嗯，哎，那这个汉画那个时候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主要大概有三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它最重要的作用哈、啊，就是我们讲应该是汉代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实际上就是这种。 这您给总结的重大历史题材， 对， 现在看来是重大历史题材， 对，因为 他们那时候画出来了。 就昭圣德啊，传继往啊，就是把这些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啊，这种来垂教后世，用这种画绘画。 嗯、 那么因为当时呢，就是要建这种云台，建这种亭台楼阁，那么把这些东西刻在上面之后呢，起到这个给世人一个宣传的作用 啊、 体现一种这种国家主流的这种观念和一种重大的那种事件的记录。另外呢，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它对神仙世界的一个表现，因为古人的世界观跟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他可能 认识有限吗？ 认识有限，所以他很多神仙传说啊、故事啊，他认为死后是要升仙的， 嗯， 所以他把这种追求呢，也在这个绘画中表现出来了， 嗯 啊，这个主要出现在大量的这种墓室，墓葬之中，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一个表现， 嗯， 因为汉代有一个习俗呢，叫做视死如生，就是主人生前是享受什么样的这种生活， 嗯， 他在这个壁画中都给他描绘出来了， 嗯， 所以歌舞宴乐呀、狩猎呀。然后这个等等吧，就百戏啊这种啊、都在， 这倒是为我们现在了解他们当时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对，所以说汉画就是在这个方面，它除了有艺术方面的这种价值之外，它的考古价值非常之多， 嗯， 比如我们前任的这个会长顾森先生， 嗯， 就曾经研究过这个到底这个裁书刀是什么样子， 哦， 哎，因为过去讲刀比例，就在这个竹简上写字，写错了怎么办？没有橡皮啊，只能拿刀刮掉。 刮下来啊。 那那个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平时佩戴在什么位置？在这个汉画像中都有详细的这种图像。 哦，这好有意思啊。嗯，所以它是其实就是刚才您说，一个是汉代的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还有表现他们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哈，对神仙的一些这表现，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了。 百科全书， 能看得到他们那时候生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亦或是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 其实都能够有。 对，我们能看到汉代是怎么烤羊肉串的。 真的吗？ 对啊，里面有，就在烤串的那个样子。 也是拿那个竹签子串着吗？ 对，它那签子还是分串双签，然后还有那个扇扇的扇风的那个扇子。 哎，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双签其实也蛮好用的。 是。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中国汉化大展是前天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了哈，一共有多少作品？这次也是筹备了很久，我知道。 这次展览呢，就是我们从动议一直到筹备，一直到开幕，大概历时了近2年的时间。 嗯 啊，然后展览呢，最后是收集了全国29家文博单位的587件作品。 嗯 啊，山水美术馆近1万平米的这个展览空间全部被我们都拿下了。 嗯， 然后当时有朋友看过这个展览之后呢，就说回来就评价说这是一个需要带干粮的展览。 啥意思呀？看着烤羊肉串要带干粮吗？ 这跟烤羊肉串的关系倒不大，就是因为展出作品非常之多，587件套，而且呢涉及的地域非常之广，就是它在。负一层那个展厅中有一个150米的长廊，两侧全部都是这个作品嘛。 嗯， 所以如果细细的看下来的话呢，一天的时间都不够。 所以您得带着干粮去。 对， 对，因为如果您要是一会儿呢，听田先生来细细的说一说这画里头这个缘由，您再慢慢的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展览太有看头了。 是。 您就会觉得带的干粮不够了。这个展览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展览到4月9号。 嗯。 啊，因为这次展览的这个我们的参展单位呢，全部都是由于我们汉化学会的集体会员和那个国内有收藏汉化的这种博物馆提供的。啊，就是我们这次也是陈会长在这个前言中也写到了，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收录这个私人藏家的这个作品，因为我们也觉得就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鉴别这个真伪的问题，因此选取的全部都是这个博物馆的作品。那全国有29家博物馆来参加这个展览，其中像重量级的比较河南省博，山东省博，四川省博，这既是我们的会员单位，也是这次展览的这个提供藏品的博物馆， 都是大博物馆。尤其央视的国家宝藏一播，他们就更出名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这次这个展品呢，都是从这个大博物馆来借来的展出的，能凑到一块儿，历时2年来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筹划。一个很值得看的展览，但是呢您如果光去看的话呢，也未见得能特别了解，所以呢一会儿我们请田先生来仔细的介绍一下，好吧？ 好的。 好，那么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带大家了解汉化，了解中国汉化大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云量会逐渐增多，预计今天白天本市会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由于扩散条件很差，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左右偏北风，能见度会逐渐好转。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转4、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总的来看，今天空气质量很差，外出请注意防护。预计未来两天也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么目前高速上这个车多的路段有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清河北收费站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出京方向，还有这个北沙滩桥到上清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到五元桥，出京方向大山子到五元桥，通烟高速进京迎宾路口到白庙收费站，京沪高速出京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玉泉人到马家楼桥，京港高速进京宛平桥到大瓦崖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汉化中的历史和艺术，中国汉化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究竟汉化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都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了解汉化。汉代国力的强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厚葬成为整体风气。汉化中数量最多的是画像石和画像砖。汉代承袭前代的传统和丧葬制度，其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和棺椁上都有雕刻的画像。这些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上的构件，所刻图像都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前所未有。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汉代彩画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化艺术形式，猜猜这是哪位创造的呢？ A. 南洋汉化大师王敬敏， B. 鲁迅先生， C. 郭沫若先生。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这是厚葬的这个风俗哈。其实刚才田先生也有说到哈， 对，视死如生嘛。 是、嗯，然后答对的朋友特别多，因为我们今天也可以送出这个中国汉化大展的2张门票，每答对一道题就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被选中哈。嗯、来，田先生先选一位吧。 那么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选这个29吧。 哎，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展览呢有全国29家博物馆参与，没有他们的这种大力支持呢，我们这个展览也难以成型。 好，我们这个第一个答案选29，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2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彩色汉画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画艺术形式，猜猜哪位创造的？汉画大师王敬敏、鲁迅先生还是郭沫若先生呢？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哈。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获得汉画大展的门票2张。第一道题，第29位答对的朋友，就这一个字儿吗？编辑叫瓜，这位朋友， 对，有意思， 有意思哈，来。稍后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呢，在这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公布一个活动，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这个来这个积极的参与了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这个春季活动马上就要开启了，这次活动的时间是3月24号周六，不是本周六，是下周六哈，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如果您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景泰蓝加上您的姓名加上人数加上手机号给我发送过来，一定要有手机号，刚才有朋友没有发手机号，我们没法跟您联系哈。那么这样呢，您就有机会被邀请和我一块儿去欣赏难得一见的景泰蓝精品佳作，经过北京市珐琅厂领导特批，大家可以亲自动手来参与互动制作，制作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景泰蓝的这个制品哈。哎，也一起来感受燕京四绝之一景泰蓝的无限魅力。现在各位朋友可以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参与报名了，报名方式是发送这样的一些字儿来哈，景泰蓝这三个字儿加上您的姓名再加上人数再加上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我们每不能超过两位，一位或者是两位哈，然后我们的编辑会具体的通知您集合的地点，这个机会非常有限，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我们看到刚才有的朋友把这个名字发在了答题的后面，您得发景泰蓝，我们得明确的知道哈，然后还一定要有这个电话号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中国汉画大展前天刚刚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那么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懂汉画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才能够感受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究竟汉画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这次展览当中的展品又有什么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邀请到了中国汉画学会的副秘书长田达志先生，带您来了解汉画。那么我们之前呢也是预告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大家也很感兴趣哈。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发来了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比如网友飞天小猪说想问一下，说这汉画到底是画在哪儿啊？那个时候有纸吗？ 啊，对，那个时候是肯定是没有纸的嘛，就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说法是东汉蔡伦造纸，但实际上在西汉时期，就是从出土来看，西汉的晚期已经有了纸的这种出土的文物出现， 嗯 啊，所以那个汉画呢，主要呢是实际上还是在这个石头和砖上，主要是表现在画像石和画像砖， 嗯， 因为画像石、画像砖的这种遗存呢，它分布很广啊，就以河南啊、山东，包括江苏北部、这个安徽北部，像四川、陕北以及这个晋西北，都有这个汉画的这种分布， 嗯， 所以呢，它表现了不同地域的这种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因为它有各有各的这种差别， 嗯， 也是我们这次展览为什么要选全国29家博物馆来送展品的这样一个初衷，因为它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嗯，那么它是画的这个画像石和画像砖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 它拿什么画呢？ 画像石主要是刻雕刻， 雕刻 啊，对，画像砖呢主要是这个模印和雕刻，就是有模的往上印的那种，也有刻的这种， 嗯， 啊，主要是这个， 所以他们才能容易保存哈。 对， 雕刻的东西， 因为它实际上是当时是有分两部分，地上的和地下的，就地上的主要用于建筑，比如祠堂里边的一些装饰， 哎， 这个庙宇、祠堂、桥梁等等。那么地下的呢，主要是墓室，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多数 其实是墓室，是墓室的，对，能保存的，啊，那么地上呢也有一部分，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武梁祠国宝级的， 嗯， 啊，因为我们这次参展的时候也跟武梁祠那边联系了，我说能不能把那他们的拓片拿过来， 嗯， 他说不行了，说这个已经被这个都保护起来了， 嗯， 然后这个要从国家文物局批才能拿， 嗯， 所以我们就从另外的山东博物省博物馆、山东石刻艺术馆借了这个武梁祠的这个拓片来。 哦，那个时候汉画它也有这种，就是这种作画的这个技巧和手法吧？ 它有很多种手法，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种雕刻的这种手法、浮雕的这种手法，它是全部都有。 嗯， 啊，那么通过这种拓片，实际上我们这次展览是通过拓片的这种形式，就是来通过拓印的方法把它这上面的这种图案拓印出来， 嗯， 然后保留它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感觉。就实际上我们跟看到原物的感觉是一样的啊，而且这种拓片呢，实际上就从我们刚才介绍了，从这个北宋时期开始，就是一直是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方法，它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到后边我们会详细介绍这个问题。 哎，那这次展览当中，就是大部分是拓片是吗？ 对，这是拓片，拓片为主啊。 有实物的吗？ 有几件实物，但是现在因为考虑到那个展出条件，我们没有拿出来啊， 嗯。 还有一些这个图片和文献的资料啊，有一些因为墓室壁画。这个是包括用彩绘的那种 横纹横诗啊， 对，是拿不出来的，所以只能以图片的资料来展示一下。 哦，刚才您说还有彩色的是吗？ 对，像陕北榆林地区、绥德地区等等，它出土的这种花样石都是有彩绘的。 哦，这个彩绘是后期着色了吧？因为你 本身不是 就是的时候怎么能有彩色的呢？ 就是它，我说的是它的原石。 哦， 原石上面是有彩绘的。 哦，那它是上了什么颜料是吗？ 对，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它的那种赭石啊，那种红啊，都还保留着。 哦， 啊，其实像兵马俑当时也是有彩绘的，那么出土之后就 氧化了。 对对对，啊， 俗称氧化了哈，其实很复杂的， 就是。对对对，就褪色掉了啊。 哦，哎，那我很好奇，刚才您说了他们就是画的这个内容很广泛，比如说有反映他们日常生活，什么烤羊肉串等等，还有世界观等等，就是这次展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就是能看到一些什么样题材的这个汉画的作品呢？ 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次展览是一个需要带干粮的展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也是因为这里边的涉及的题材非常之丰富，就是作品数量是一方面。那么作品数量里边它涵盖的这种内容题材的分类也非常之多啊， 嗯。 我们常说的比如像车马出行，就是这个汉代的那个车， 嗯， 车马，因为它过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车的那种形制和西方罗马时期的那个形制是不一样的。 哎， 我们那个车轮子大， 嗯，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那个就是载重和奔跑都可以，所以我们有战车。 嗯， 但是罗马时期的那个车的那个形制它轮子小，所以罗马时期就没有产生战车这个概念。 哦， 就这种车马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像迎宾啊，当时这种迎宾的这种礼仪啊，乐舞杂技，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烤羊肉串，那它还有这个乐舞，就是 耍 对， 哦， 扔那个小球的 啊，这也能看， 也能看得到，对，就拿几个小苹果在那扔来扔去的这种，哎， 嗯， 然后这种放牧的啊，然后打猎的， 日常生活的这些，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对弈六博，那个时候还没有围棋，叫六博，那是当时是一种古棋， 嗯， 然后这个射箭比武啊，然后这个琴瑟弹琴弹瑟的啊，然后亭台楼阁的建筑的， 嗯， 然后这个驯象的弄蛇的， 嗯。 然后这种还有一些这个贤君名臣啊，武功，然后这个贞洁烈女， 嗯， 等等这些故事的，比如孔子见老子这里边出现好几次啊， 哦， 然后神仙世界里边就更多了，像东王公啊、西王母啊、伏羲女娲啊，这个中国人认为这个伏羲女娲是我们的相当于我们的亚当与夏娃吧，哎，然后和这些相关的像什么这个青鸟，就是我们在《山海经》啊，在后来传说中都听说过的一些东西， 青鸟、 九尾狐， 嗯， 玉兔。啊，青龙、白虎， 嗯， 啊，朱雀、玄武， 嗯， 然后这个什么九头人面兽等等， 嗯， 还有什么麒麟、羽人啊，就是，嗯，所以说它的题材是非常之丰富。就您一个一个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真的是得准备干粮，要不然这一天看不完。 哎，那这次的这个中国汉画大展，你们是分成了几个部分呢？ 这次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时间呢是就是。参展的单位非常多， 嗯， 一个是考虑这个展品的管理的问题，另外一个考虑它的地域特色，因为不同的地区它的同样题材也有不同的特色， 哎， 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参展单位的这个顺序来分的， 啊，就是每一家 不同的馆， 哎，不同的馆 搁在一块儿， 对对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因为神仙世界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一种表现方式， 是， 所以我们在展区专门辟了一个展区，叫做汉化中的神仙世界。那么这个展区展出的都是关于跟这个汉人的这种神仙世界的这种想象有关的。所以它既是有主题策划，也有这种分区管理。 那么这个网友何雷说这些这个画像砖和这个石头都已经没有了，只有拓片了吗？还是说原来的石头还在呢，现在就是展出的。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好像是都有哈。 这个是分两种情况啊，有一些的呢是保存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提到这个五十词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它是这个发掘出了汉墓非常的完整，所以它就地就保护起来，就地就建了博物馆。比如这个临沂的这个沂南北寨汉墓博物馆，就是它那个墓是非常完整的，是，所以它就地保存起来。 看见， 哎，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前人传下来的拓片，原石已经找不到了。啊，这个拓片本身就已经很珍贵了。啊，因为说到这拓印呢，这事呢，实际上这个拓印呢是我国古老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 是，您把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遗存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呢，用这种宣纸啊和墨汁将其这个图案清晰的拓印出来。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因为它雕刻的方法是很多样的。啊，就是它有什么阴线刻呀，有什么这个凹面刻呀，有什么这个浅浮雕啊、高浮雕等等，所以它拓印相应的这种拓印的方法呢，也是很多的。啊，它要把这个整个完整的拓出来，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造纸啊，说是在东汉时期形成的，那么我们的雕版印刷基本在南北朝时期，到了北宋出现了这个活字印刷。那么在造纸和这印刷期间出现的这种，就中间这段时间的复制技术。就主要是拓印，啊，就是拓印实际上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可以说是印刷术的一个前身，那么这种技术一直传下来的话呢，基本上这种，啊，用宣纸、用墨，还有用红色的朱砂， 哦，还有红色的，我们一般看的比较多的就是黑白的哈。 对，我们这次展中有红色朱砂拓印的这个作品啊，所以说其他的这种颜色，现在也有人当代人用其他的颜色来拓印，但这个呢，目前还是有争议，就是大家觉得这种方法到底表示汉代的东西合不合适。啊，因为我们从出土的这个墓葬中来看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黑红两色为主，啊，它有一些其他的颜色，但是还是以这个两色为主。 那大部分都是纸质的是吗？ 拓片全部都是纸，宣纸，在宣纸上的。 宣纸上的。 啊， 哦，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田先生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次汉化大展上面很多这种题材。那么每个题材其实都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为什么说要带着干粮去，就是因为这里头有很多故事需要慢慢的品味哈。所以呢，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说。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想去看汉化大展的话，积极答题，我们还会再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来。 汉化中的历史和艺术，中国汉化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究竟汉化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都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了解汉化。来看第二道题，汉代彩画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化艺术形式，猜猜这是哪位创造的呢？ A. 南洋汉化大师王敬敏， B. 鲁迅先生， C. 郭沫若先生。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化大展的门票两张。来，各位朋友加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汉化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田达志先生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说一说汉化大展，说一说汉化，让大家对于这个应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一点的领域。 对，这个研究领域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小众、比较冷僻的一个。但是呢，我觉得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文化复兴的这种理念的提出哈，对于这个汉代的这种文化呢，其实应该加深研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因为我搞这个研究，所以我就提出这个观点啊，是因为这样，就是魏晋隋唐的时候，这个南北朝时期，这个佛教文化就介入了。那么中华文化的就发生了一次变化。那么后来经历了几次这种民族大融合，包括这个元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经过多次融合之后的产物。那么最本源的中原、中华、华夏的文化在哪里？其实就应该上溯到汉代，就是我们看至今很多日本还保留着我们那，因为它是学的唐，但是它很多还有保留汉的这些痕迹。今天我们生活中能看到的汉的痕迹其实已经不多了。所以如果正本溯源的话，追寻华夏文化的这种根，其实应该从汉朝里面找一些灵感，找一些根基。 对，找一些根基，找一些他们这个绘画所表现的内容哈， 对， 可能有更有助于理解哈， 是 对我们的这个祖先。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汉画里头有几个大的类型，其中很多就是很大的一个类别，就是这个神话题材的这个内容哈。那么这个神话题材其实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刚才您也说了，表现当时人们的一个这种世界观，是吧？ 是，对，因为这个神话题材呢，就是我们看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它的这种远古的历史，其实都是神话和历史是分不开的，就是它的历史一半是记载，一半是这个神的事儿，一半是人的事儿，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看《山海经》啊，看更早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神仙世界。那么汉代呢，我们说他经历了这种文景之治之后，他的生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这种富强的时期，生活比较富足。那么到汉武帝时期，他经过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精神的价值体系，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这种物质和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相对的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他对于这种死后的这种未知世界的这种未知，和他对于这种生活的这种留恋，就同时在这种对神仙的追求中反映出来了。因为如果你社会不稳定，大家是没工夫想这件事儿的啊。社会生活比较稳定了，然后生活也比较富足了，精神价值体系呢，基本上也相对是恒定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想这个，把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和对神仙世界的这种想象就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在汉代的这种画像里面，对这个神仙世界的这种描述和想象是非常之多的。刚才我们 有些什么题材呢？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比如像这个东王公和西王母，这是他们认为是一对主神。就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上嘛，然后包括像后边的传说中什么白娘子盗仙草什么的，那个就是从西王母那里盗取的。就这是中华民族的根，主神，对对对，包括伏羲和女娲，这是等于是创造人类的。那么包括和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四神，就是代表四个方位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这四个方位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龙啊，然后这个羽人啊，龙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上升到一个这个帝王专用的这个层面，就它还是代表吉祥的一种图案。还有它这个当时有玉璧，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玉器和氏璧，像那种玉器，所以它当时这个汉化里面 胳膊上的那个是吧，玉璧是吗？ 对对，玉璧，它所以就有那种龙穿璧的那种图案。就都在当时的这种，就是反映当时的那种对吉祥的一种追求，因为玉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 是 啊，代表 现在也很珍贵， 那现在就更贵了。 是，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汉代社会，您刚才也说到他们当时普遍信奉的是死后升仙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哈。那么在这次的这个中国汉画大展里头有哪些展品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这个展品太多了，因为刚才我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他把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对神仙世界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在他的这种神仙世界里边，有各种各样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出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出行、狩猎，比如说这种歌舞、爆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烤羊肉串， 刨除， 抱歉，刨除，就是他那个刨除中那个就是厨房的那种状态 啊， 他除了有 做饭的， 然后包括那个墙上挂的火腿， 哇，还有火腿， 对对，他都能看得到啊。这些东西出现之后呢，就实际上是他是对现，既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记录，也是他对神仙世界的一个想象。那么除了这些现实的东西，还有一些非现实的东西，那肯定就是他想象中出现，比如像用金蝉来代表的那种月亮，用这个金乌代表的那种太阳，我们看这个动画片那个哪吒闹海，当时那个哪吒那个混天绫上有个鸟一晃就出来了，那个就是金乌的形象，就是从这个汉画中拿取的金乌的形象。 那么刚才田先生也说到，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汉画的这种拓片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墓葬的，因为它保存下来可能是更多一些哈。 对， 地面上那些保存的会少一些，而且您刚才也说了，这次呢是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博物馆，它会放在一起。其实不同的博物馆，它就代表不同地区的它的一种人文和风俗。 对， 所以其实按这个不同的地区来放也蛮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区其实它这个也不太一样哈， 是 因为 所选的展品呢都是这个博物馆中推荐的精品啊。那么因为不同的生活场景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和当地的这种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地区风俗是有关联的。 嗯， 那么这个相同的呢是这种升仙的这种追求，他们对于神仙世界这种向往都是追求。 嗯， 但是这种相同追求在不同的地区呢，它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嗯， 所以这个整个展览来说，这是内容是非常之丰富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叫有个成语叫铺首衔环， 嗯， 就是。实际上这是什么概念？其实这也是从汉化中来的啊， 嗯， 就是在门上有一个这个兽，然后它会叼着那个门环， 嗯， 后来就演化成那个门上的那个环了。 哎，哎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作用它就是辟邪，就是来辟邪的。 哦， 那么它在有一定规制的这种汉墓之中啊，都有这种甬道那个大门上都有这个东西。 嗯， 那么这个东西在不同地区呢，它其实上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啊，有用虎的，有用龟的。有用蛇的，有用人面的，就是在汉代的时候， 嗯， 这个东西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制。 嗯， 啊，甚至我在其中还发现有的特别像我们那个变形金刚中那个霸天虎的那个标志的。 啊，是吗？ 对，我当时很惊喜，我说这个难道是美国人抄了我们的吗？就那个副手的形状跟霸天虎的那个标志很像。 哦， 哎，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它就在同样的一个作用，同样的一个想象，但它在不同的这种墓葬之中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啊，就是很丰富啊，这也是当时这种我觉得，和经济发展水平和这种文当地各地区的这种交流可能也有关系。 嗯嗯嗯，网友费同说，他说之前我去首博看过海昏侯墓的考古成就展，见到过汉化。他说我就发现呢，汉化它不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那样去表现的，好像是群像居多。哎，海昏侯他是这个汉废帝刘贺哈， 刘贺 他的墓葬里头就也有汉化。 嗯， 那么这位朋友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说。他看的这个海昏侯墓的这个展览里头，他们因为他里头可能是反映现实社会题材的画作，群像是比较多的。而且通过其实刚才田先生您的介绍，我也发现好像是就是很少有说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神仙的特写，好像都是反映的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个事件啊什么这样的会比较多。 对，因为海昏侯呢，首先说他出土的宝贝太多了，所以大家的关注度可能没到汉化那个层面。 是， 哎， 那这个朋友算是关注的比较细致。 对对对，因为。可以这么讲，就是当时由于这种工具材料的限制哈，绝大多数这种画像师做不到那种惟妙惟肖的刻画这个对象的细部的这种程度， 哦，所以做这个特写不太容易。其实 对对对， 嗯， 哎，但是呢，这些艺术家呢，就是扬长避短，就是咱们汉代这些做画像师的艺术家，我们现在把它称为艺术家，我觉得应该称为艺术家，因为我们仔细看他的东西非常的好，他善于抓大体大貌，因为他的形象。本身这材料限制它不可能做细， 嗯， 所以它要抓大体大貌，把这种物像的这种基本特征和这个动作的那种趋势表现出来。它的手法都是那种简练概括的手法， 嗯， 然后那个把那种强烈夸张的那种动态表现出来，靠动作，靠行动，靠情节来表现，而不是靠那种细腻的刻画。他把这种神呢，啊，放在这种粗犷的外形之中，这个形和神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嗯， 所以整体画像砖的这种艺术的风格是那种古拙的风貌。 嗯， 我们现在很多搞设计的人，搞平面设计、搞图案的人， 嗯， 都从这个汉化中汲取营养，因为它的简单几笔就把这个大型搞出来了。 哎 哎，所以气势和动感都有。 嗯 啊，因此很多我有一个朋友是在日本去学设计的，他说日本的这种设计师是非常注重这个汉化的这种研究的。 哦， 他们会从汉化中的拿出一些局部，他说如果拿整体，那这个就是汉化， 嗯， 拿出局部呢，这就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的图形。 哦，哎，那现在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著名的设计是他是从这个汉化里头，就是现在应该说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这种，就是用一种大的 很简练的方法来 表现，简练的方法。现在就是说这种设计的领域会用到这种元素会比较多， 嗯。我提的一个最著名的吧， 啊， 您知道中国银行的标志吧？ 啊， 那个标志的图形其实源自汉化，汉化中有完整那样的图案。 哦，是吗？ 对。 哦， 那个标志是靳代强，就是也是著名的设计师靳代强设计的。 嗯， 那。这个标志的原型在汉化中有就能够找得到， 是吧，嗯？中华文化的根源，我们要去好好的琢磨，里头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这个研究的这个地方。 对，因为画像砖上它有很多吉祥画，很多关于金钱的这种表述， 嗯 啊，它什么以子孙啊，一万年啊等等， 嗯， 那它那些图案配的图案里面就有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银行的那个标志非常像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好，那么这个汉化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它有一些这个展厅里头的一些具体的介绍，一会儿我们再请这个田先生来给我们说一说。还有汉化，其实

来看第三道题，鲁迅先生对于汉画像石的研究是深入而精辟的，鲁迅先生为什么钟情汉画像石呢？ A. 为了丰富他拟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B. 为了学习绘画技能。 C. 当时汉画像石很值钱。 那么第二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公布了哈，我们看到也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答对了，还是请这个田先生来给我们选出来吧，因为我们这票也不便宜呢。 那我们选个87吧。 87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有587件套作品，但是我们看答对的观众好像没有超过587、所以我们 希望能够超过，以后 希望以后能够超过。 哎，好，那选第87位答对的朋友好、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关于这个鲁迅先生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是很深入精辟的，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钟情呢？是为了丰富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还是为了去学绘画技能，亦或是当时汉画像石很值钱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汉画大展的门票两张，大家加油。刚才第二道题第87位答对的我们编辑数出来了，三妮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哎，另外呢告诉大家，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春季活动马上要开启了，3月24号也就是下周六上午的9点半到11点，我们会开启这个活动，那么去带大家去珐琅厂来参观，跟我一块儿欣赏难得一见的景泰蓝的精品佳作。那么经过北京市珐琅厂领导特批，大家可以亲自动手来参与互动制作，制作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的景泰蓝的制品。怎么报名呢？您登录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样几个哈，一定都要发送来，景泰蓝这三个字儿，再加上您的名字，真实的姓名，不是网名，景泰蓝加上您的名字加上您要来的人数，我们现在是不大家要不能超过两位哈，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太多了，然后再加上手机号一起发送过来，我们的编辑呢到时候会通知您具体的集合地点。哎，这个机会比较有限，这个爆满我们就不能再邀请了，所以也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中国汉画大展正在北京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汉画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又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特别邀请到了中国汉画学会的副秘书长田达志先生，带您一起来了解汉画。那么我们说到每次的这个展览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策展的这个思路。这次展览田先生您也是策展人之一了，而且说也这个策划了得有将近两年的这个时间了。 是啊， 花了很多的这个心血在里面。那么这一次到底是这是一个策展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去参观这个展览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来看能够更合理一些呢？ 这次展览呢，应该讲是我们这个中国汉画学会一个集体策划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这种理事，然后副会长、会长等等各个层级吧，都对这个展览进行了很多的这种修改意见和这个提出了一些帮助，啊，那么这个展览呈现的结果呢，就是从策展思路来讲，刚才我们介绍了一半，就是说第一，我们是按照整个的地域分布来做的大的格局、那么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地域的特色，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参展单位的数量太多，而且呢，直到这个临开幕之前，就是今年过了春节的时候，还有新的单位在加入。啊，因为有些单位它之前并不是我们的这个会员单位，比如像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但是它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他片的藏品，他知道我们展览筹办的消息之后呢，就主动和我们联络，说我们也想把作品来送过来展，因此呢，这个展览的就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啊，那么这种刚才我们讲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主题区域，就是神仙世界，汉画中的神仙世界是我们作为一个策划主题的独特的区域，另外呢，我们就是突出了一些重点的展品。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武梁祠的东壁和西壁，这两件拓片已经是非常之珍贵了，因为我们和武梁祠呢也联系，就是他那当时现在也是管理处，也有一个文物管理处，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从他们那把这个拓片借出来，就是他说借不了，就是这个现在已经就 原石已经被用玻璃罩子罩起来了，然后钥匙在国家文物局要用要动的话，就得去打报告。 哦， 啊，很麻烦，手续很麻烦。 嗯， 所幸呢，我们的合作单位中，像山东省博啊，像山东省石刻艺术馆啊，这种它都有这个藏品， 嗯、 所以我们还能把这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展览缺了这件作品的话，实际上应该讲不完整的。就是提到汉画的时候，一定要提到这个武梁祠，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就可以成一本书、 嗯、 啊，而且从北宋的时期对他就有研究， 嗯，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作品。另外，像河南这个。南阳地区，南阳地区，南阳地区呢，像麒麟岗的那个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些作品，它主要是反映东汉时期的，啊，它里面的一些绘画手法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 嗯， 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突出的要点，就是重点展品，我们一定要突出。 嗯， 啊，重点展品的突出，然后独特的主题区域和这个按地域分布，是这次展览的一个整体策划思路。 嗯嗯， 啊，因为学会呢，其实做了很多次展览，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军事博物馆当时做过叫强汉的艺术啊、中国汉画拓片展啊、当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是200多件作品，有9家单位参与。 嗯， 那么那已经是10年之前了。 嗯， 所以经过 这回是500多件了，587件。 是是是，因为这个学会经过10年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壮大。 发展壮大。 对。然后这次呢，就大家因为觉得学会10年没有办展览了，所以都憋着一股劲儿，所以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哦。 哎，然后像去年的时候，我们支持这个学会支持这个滕州， 嗯， 山东滕州的汉画像石艺术馆到美国纽约， 嗯，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艺术中心， 嗯， 做了这个滕州的汉画展。哎，当时这个美国人也是很激动啊，因为他们感觉这个是罗马时期，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历史中罗马时期那段时期的 很古老了， 很古老的东西了。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历史很短嘛，300年，所以他看到这个时期的东西很兴奋啊，而且他觉得那些东西很多东西在人类文化源头上其实是共通的， 嗯， 就古人呢都是那种简约的， 嗯， 啊，简洁的这种手法来表现的， 嗯， 因为它的材料也好，它的那种技法也好，都没有发展到那种很繁复的 时间。就那个时候人的这个认知水平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就是大家看现在小孩画那画都差不多，不管他是哪儿的小孩画那画还能差不多，但从民族上讲其实也是一样的，东方人西方人在远古时期画的那个绘画， 对， 其实感觉都是一样的。 他可能会多一点点自己的特色，但是整个认知水平是类似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网友佳木说，他说我好像记不起来汉代有什么大画家呀？其实提到唐宋元明清，大家可能耳熟能详，能说的不少的大画家哈。 对， 汉代那个时期，仔细想想，好像魏晋南北朝顾恺之算比较早，也比较知名度比较高了哈。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是单就具体的画家来说，现在， 他的就是从绘画史上讲，他的那个时候的画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就是他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实际上，就是汉画像石画像中的，基本上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有一些画像砖上会有一些款和印，但是学者也争论，就是这个款到底是作者的名字还是 刻的人哈？ 对对对，他是那个不一样，所以也有争议，有一些名字留的名字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认为这个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作者呢，就是纯粹的劳动人民啊，整体的地位呢还都是一个这个工匠阶层的这个地位， 嗯，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汉代的这种民族性实际上是最纯粹的， 嗯 啊，那个时候汉代的时候，他这个到了魏晋就有这种佛教文化的介入了，然后就中国的那种文化体系就慢慢的成型了，就是中国的文化体系大概是四条主线嘛，宫廷的，然后宗教的， 嗯， 这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和民间的，所以这四条线一形成之后，中国大的这种文化格局基本就已经定了。但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佛教文化还没有介入， 嗯， 啊，我们自己的那个本土的道教其实也没有完全形成，这啊，我们道教是追溯到老子那里，但是真正在汉代的时候，实际上宗教还对人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嗯 啊，所以说这个经过宋元明清，再经过明清大融合，中华文化变成一个兼容并蓄的状况，但其根本在汉的时候， 嗯， 所以这时候从汉的这个这些作者来说，他其实都是纯粹的这个中国人，纯粹的华人应该讲， 也不能说是叫华人，应该是汉民 的祖先，应该讲 对对对 汉民族的祖先，所以他的画像中有一些胡人的形象，就是这关于胡汉战争的一个题材还也有啊，所以说这个汉画中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时期的作者呢，其实都是广泛的来自民间。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大量的在这种各个地区出现？因为都是民间的画师来做的，哎，然后他以这个，应该我觉得当时还是挺成规模的，就是因为大家的这种稍微成建制的这种墓葬之中，都需要这种装饰的画像石、画像砖，所以当时这种工匠的这种数量应该是很庞大的，嗯。 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家还是非常多的。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他这种就是汉画的这种，它主要是起些什么作用呢？ 当然说您说美观啊什么这些都是都这肯定都是的哈。 嗯，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如此大规模的兴盛？它跟这种整个从上到下的这种国家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嗯 啊，它实际上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政治功能和这种伦理教化。 嗯， 因为大家知道汉呢是以孝治天下，就是他那个时候没有科举，他叫孝廉制度，就是这个乡里边举这个孝顺的人就推举去做官了， 嗯， 廉洁的人要推举去做官了，他叫举孝廉嘛。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种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举一件作品来说明这个事儿吧，就是他这个展览中有几个区域都出现过这件作品，叫泗水捞鼎。当然他的这种形式啊，就是不同地区的表现的不一样，有的是这种长卷式构图的，有的是那种分格构图的，但是他这种内容其实都是讲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说相传周朝有九个鼎，这个九鼎代表王权的。当年楚王不是曾经问那个鼎有多重吗？就是问鼎，实际上就是对那个皇权有觊觎了。 问鼎，就是这儿来的。 对，然后这个经过这个秦朝这个战国时期这个战争混乱的，这个鼎就遗失了。 嗯， 然后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呢，有人报告这个秦始皇说这个鼎呢在泗水沉下去了。秦始皇呢就组织大规模的这个去捞这个鼎。 嗯， 然后这个鼎真找到了，捞上来的时候呢，马上就出水面了，跳起一只那个龙，一口把那个绳子咬断了，然后这顶又沉回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想它肯定是产生在汉朝，因为秦朝你要说这个故事，那肯定就被砍头了。那么是汉朝呢，就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一个合法性，就说我应该是天命，对吧？这个顶你看秦始皇捞不到，所以应该是我是天命。所以这个题材就是让它背后故事能够得到一个广泛的流传，但故事流传的背后，它肯定是宣传他一个王朝的一个合法性，对他自己的这种，过去的讲君权天授或者君权神授嘛，就这样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故事在各个地区都有反应，在我们这次展览之中也都有反应。那么他把神话、历史、传说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秦始皇实际上就是前代的人，他是人，但是这个龙咬顶这件事儿，它实际上是个神话，是个故事。所以这种东西它通过这种大家觉得很神的这种故事，它的流传就非常广泛，就把它的这种政治观念普及给大众了，就大家觉得秦始皇是应该，你看老天都不让他能获得这个顶。 就通过这样的，他就更是这种政治意义更大于 更浓一些。对对对，另外呢，就是他这个现实生活中这种，就是他当时把这个视死如生的观念就把他生活中的情景都反映出来了，但是给我们现在其实留下了很深的这种图像资料，我们来研究汉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说到这个汉化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头也曾经说过，田先生也来说过，就是鲁迅先生他是对这个汉化相识的这个关注和研究无疑是具有这个开创性意义的啊，而且那个时候应该说从这个汉化的这个拓片他搜集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后来他又利用这个版画来这个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宣传的这种工具，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哈。 对，因为这个木刻版画啊，首先它成本比较低，然后这个材料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知道我们当时在延安做那个新华日报，它里面很多插图其实也都是用木刻版画来上印刷机的啊，所以这个表现效果呢又很丰富。因为鲁迅当时呢主要是看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这种像德国的表现主义版画，像这个可乐惠之啊、麦穗莱勒这些人，看到他们的这些作品，觉得他们那种表现主义的风格非常适合表现那种苦难，这种痛苦扭曲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他看到了这种汉人时刻啊，他觉得汉人时刻这种，那么主要是洋为金用和古为中用的这种结合，用他这些东西来指导了当时很多的这种青年木刻家，然后推动了这种新木刻运动，所以使这个版画呢通过这种大量的复制传播啊，那宣传这种抗日，宣传我们民族精神， 而且主要是中国版画有一个很重要的渊源，大家就觉得是对这个汉代图像那种复制那种拓片 是是是 版画的这种渊源， 从版画中那种阴刻的方法就是从汉画中来的，然后我听我们的这个前任会长这个顾森先生讲，就是当年我们汉化学会成立的时候，这个文化部的同志当时可能也不是太懂这个，就说你们既然是汉化就放在美术家协会下边吧，你们做个二级学会就可以了。然后当时的这个文化部的副部长叫贺敬之，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啊，他是懂的，而且他见过鲁迅的嘛，这个汉化不能放在美术家下面，这个是独立的一套系统，这个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会，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个一级协会的这个 这个称号。 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在这里哈。 对。 那么刚才呢，我刚才也问了您，就是这次这个汉化大部分就基本都是这个纸质的哈。实际上我们查资料也知道，汉化它其实还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吧？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帛的呀。 其实这次展览也是一个遗憾，也是展览的一个遗憾。为什么说是遗憾呢？因为像帛画，其实它内容也非常丰富啊，而且帛画呢，往往更是反映这种宫廷生活、宫廷贵族生活的这种体验。 这个很难保存。 但是它的保存和的这种 帛着这种丝织品的这种东西都很难保存。 对，包括漆器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漆器上面那些绘画其实也很精美。 嗯。 但是这种我们的会员单位，你像湖南博物院，其实有大量的收藏。 嗯。 啊，然后我们今年会在湖南博物院办这个新的一届的理事会， 嗯、 所以我们可能。因为湖南博物院正好它新馆开馆，它有这些东西都展出，马文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些东西对展出的条件可以说是要求非常之苛刻了啊。它一方面温度湿度，然后这个安保，包括这个灯光，它都有要求。因为如果灯光照射的不是符合规则的话，它那个颜色会褪色，会变化。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这次展览中就没有包括，因为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条件啊，它太苛刻了啊。另外呢，像壁画，它是在这个墙上。特别是那种墓室的壁画都是在地下那种，也都是重点保护的，我们也没办法把它拿来。像这次我们四川德阳地区的墓室壁画、 嗯、 包括陕北榆林地区的这种这个墓室壁画和这种彩绘画像石、 嗯、 我们都是用这种照片的形式来给大家呈现的。 嗯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真的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原物，那个非常震撼。 嗯，还有刚才您说的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的汉化，比如说山东滕州。 山东滕州，对啊。 还有临沂、 济宁、青岛，我们青岛有一个这个中国汉化像砖博物馆，也是我们的会员单位，收藏了有3万多块这个汉化像砖，啊，内容非常之丰富。 嗯，所以说除了这次，但是这次呢很难得，就是大家全都聚在北京，您去看一看就比较方便。那如果想看到更多的这种实物的话，哈， 嗯， 尤其是您刚才说的，现在有一些这种实物还很难得，也不能搬动，哎，我们去现场看看。您正好去那儿旅游的时候，去看一看也是很有意思的。 啊，说到旅游，其实是这样，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我们如果想旅游的话，不会选这个目的地。那比如像滕州啊，像这种我们很难想出来我旅游去那里，但是真的去看看的话，当地其实有很丰富的这种文化资源。 嗯 啊，除了这个我们说的汉化之外，啊，有这个毛遂自荐的毛遂的墓。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古薛国的那个遗迹。 嗯 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正好新开掘了一片那个汉墓群。 嗯， 所以我们上去看，就是还没有完全发掘完，那里边的那个汉墓，包括它那个宜南北寨的那个汉墓，哎呀，都是非常好。 那得开发一段，我们这样的这个就是非专业人士去看才能看明白。 是他现在因为考古，他还要有一个那写考古报告，还有发掘报告等等，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与公众见面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 好，来最后再来把这个展览介绍一下，是从前天3月12号开始到4月9号，是吧？ 4月9号，对。 是，然后这个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山水博物馆在哪儿啊？门票价格怎么样啊？老年证能用吗？ 嗯，是这样的，山水美术馆在这个朝阳区东三环的鸿雁路山水文化大道，在那上面到。地方很明显，走到那儿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 然后这个展览呢是收20块钱的门票。 嗯 啊，那个关于收费这事儿吧，我也想多说两句，因为我们展讯发出去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展览很好，但是那个参观收费就不好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回来说，展览很好，要是参观还发钱就更好了。 也花了很多心思。 对，呈现需要太多人都为这事努力了。 成本。 对对对，而且这展览带给人的知识和艺术欣赏，它不是那个门票的钱可以衡量下来的。 我看他们发的是学生和儿童可以半价。 哎。老年人这件事呢，我觉得我回去跟山水这边的人沟通一下。 哎， 我先不对大家做承诺，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跟大家说，应该是可以的。 感谢感谢，田先生帮我们去沟通一下。 嗯， 哪些重点展品我们不能错过？其实刚才介绍好多 了。山西的五梁祠，河南的麒麟岗，等等，这些吧，大家去看吧。我觉得其实每一件都不容错过， 都是花了心血的啊。 对。 好，最后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之前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第三题我们选哪位幸运的朋友？ 我们选九吧。 九，为什么呢？ 嗯，因为刚才您让我介绍展品，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展品，就是叫九龙川壁。 哦， 嗯， 九龙川壁。 对，因为一般的各地方出土的那种这个画像石中啊，有那个壁的数量3个、5个、7个，它是有不同形制的，就是不同级别人用的不同的。那么我们出土的这是有一件是9个壁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好嘞，来，我们选一下第九位获奖的朋友。来，第三题，我们先把答案公布了。 画中的历史和艺术，中国汉画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今天带您了解汉画。鲁迅对于汉画像石的研究是深入而精辟的。鲁迅在信中说，汉画的内容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更有车马出行。鲁迅想从南洋汉画里找到实证，来丰富他拟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这种注重文物实力的研究眼光是当时一般学者所不能比拟的。直到鲁迅先生逝世前两个月，他还托人搜集南洋汉画拓片。鲁迅博物馆已于1987年将鲁迅生前收藏的有关南洋汉画拓片整理出版。南洋汉画馆馆藏近3000块汉画像石已对外开放，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第九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编辑数出来了，大白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钱先生，到时候老年证能不能参观这个中国汉画大展，您去这个跟他们交流一下，然后如果有结果的话，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反馈一下好吗？ 好的，我及时把消息反馈给你。 好，感谢感谢。那么汉画丰富的符号和图案呢，对于当代美术创作也有特别的这种指导意义。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也。看汉画也是了解秦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能够在历史中也神游一番吧。也非常感谢田达志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汉画，有机会啊，我们都去看看这个展览。 好的，欢迎欢迎。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00多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正在北京宋庆龄故居进行，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与参观者见面。宋氏三姐妹身穿旗袍经历了哪些传奇历史，她们展现了中国女性怎样的风采。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带来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要说做主持人这份工作最幸福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那就一定是看到我身边的人也在喝着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 没错，身边人对于我们的信任是最大的肯定。想个时间在北京电台开播已经多年了，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北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活动呢，为大家带来的开春好礼，瑞麟羊奶地板价试喝体验，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3.5折直供只要89块钱一盒，300克15袋，半个月的量带回家。春天到了，是时候喝点羊奶来补补营养了。 对， 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几块钱，太划算了。 是， 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同时呢，今天订购3盒267块钱，就可以在获得活动当中送出的紫砂养生杯一只了。这是特别难得的低门槛的促销活动啊。